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睇呢集台湾黑白讲。今集依然有我啦，其他德啦，另外老友啦， 我郑通嚟啊， 系，仲有另一位老友啦。 喂，大家好，我系神秘老温啊。 系，继续好神秘啦。咁啊，今集不如讲下啲好普通但系又好特别嘅嘢咁啦。咁啊，讲下啲交通工具啦，台湾香港嘅台港大不同啦。呢集讲下有啲咩唔同咧。咁我谂相信啲香港嚟到台湾，第一样嘢觉得就系、是。成街都机车啦， 好乱啊！ 喂，今日报纸睇到话1300万架喎，原来 系啊， 电单车 1300万差唔多， 嗯， 1300万，我谂系几一个几惊人嘅数字。 咦，咁少嘅咩？ 1300万， 冇，我嚟讲呢个数字，以我两年前讲系冇增长过， 冇增长过，好似 因为我嗰阵时同一间公司做呢个排气机车排气系统嗰啲嘢啦，嗰啲科技。我嗰时攞个数都差唔多嘅数， 其实差唔多噶啦，差唔多 接近两个人有一部车噶咯，等于 应该系个零人噶啦， 个零 2000几万人，你都1300几，其实个几人一个。 咁有啲公司好多电单车噶嘛 ，Pizza Hut 嗰啲公司同埋嗰啲警车都好多电单车。 因为我冇电单车啦， 你都曾经有过嘅， 曾经啊嘛， 唔系我都知道好多家庭咧，最起码都有一两部噶啦，最起码 系啊， 系啊。所以你围起上都有可能嘅， 系啦，咁啊，所以讲翻呢样嘢，香港同台湾大比较嘅，第一样嘢肯系 电单 车多啦呢度。咁啊，另外就， 但系公呢度啲电单车会分重型机车同埋轻型噶嘛？ 有， 但香港大部分都重型噶 咯。香港冇乜人揸轻型啫，因为 送披萨咯， 风大啲都吹走噶， 系一样嘅，一样都系危险。 系。 咁啊，另外 同埋，讲翻电单车，好似最近都好似话要有啲法例话，即系管制下啲咩污染啊，嗰啲机车嘅问题啊嘛。 冇错，唔知2021年又点点点咁嗰啲咯， 咩、第六年咩欧盟六期， 即系改晒电动单车、电嘅电单车啊嘛，好似啊纯电噶嘛，咁我屋企都已经买咗部噶啦，其实 系啊， 系真系几好揸嘅，系。 佢起步快好多 啊！起步快啦，同埋又好静啦，好稳，即系唔会震啦，嘟嘟嘟嘟咁样嘅感觉咯。同埋每次即系喺嗰扎电单车里面，譬如停红灯嗰阵时咧， 就飙第一个出嚟。 我唔系，我会觉得即系感觉上侧边啲人好污糟、好臭嗰啲味， 睇唔起人啊！即系 唔系睇唔起，即系会觉得系咪即系大家如果揸 电车会好啲咧？ 真系会好啲咧，真系 环保啲啊嘛！ 系啊，同埋我觉得咧。电动嘅嗰啲电单车咧，佢真系干净好多嘅，架车都会干净，唔会咁多嗰啲积油啊尘。 同埋好似有补贴噶嘛，而家买电动 車有，但系补贴咗都唔平啊，而家、即系揦埋都5-6万台币一部啊， 部 唔系贵啊， 系啊， 佢咪 你而家好多电单车，你就算正常嗰啲汽油嗰只咧，都成5-6万噶啦， 唔系8万-9万噶啦咩？去到 嗰啲都系噶啦，好贵噶啦， 几千蚊 嘅。咁啊，咁啊呢个最大分别先啦。咁但系如果譬如讲到公共交通咧，巴士啊，或者地铁啊，咁你觉得有咩大分别咧？ 咁呢啲我觉得即系、我个人认为啦，香港系方便好多嘅，即系巴士、地铁。van 仔都系噶啦，算系。 巴士就香港咧，因为两层啊嘛，大部分。你依度就得一层，同埋咧，台北就好啲嘅。非台北，即系话台南啊、台中嗰啲咧，啲人好似唔识搭巴士，企喺门口 好多添， 就唔识行入去，即系次次塞喺门口度。咁啊，即系你知台湾嗰啲巴士又窄啊，嗰啲 系啊， 好鬼吓人。 我同意你一半啦、巴士咧就真系香港方便啲嘅。地铁就唔一定啦， 地铁唔一定， 地铁唔一定，好似你由举例由中环去呢个旺角啊，你会唔会转车？ 中环去旺角咪金钟咯， 咪咯，基本上都系金钟啊，唔好话中环啦， 金钟嗰度劲， 中环唔使转车嘅，直接去嘅，应该咁讲，上由西环去旺角，你会转，你都一定喺金钟转啦，基本上都唔讲啦， 金钟嗰个真系好惨， 但系台北捷运咧，你想由 A 个站 去到 B 咧？你一定要睇个图，除非你好熟。 咦， 呢度转好似方便啲，呢度转近啲。佢好多转车站， 佢兜过咗一啲超级密集区，然后喺第二个站行。如果你唔，你可以唔经过一个好密集嘅地方，都可以嗰、那个。 即系例如中山站又转车啦，中后新站、中后复兴，有个咩南京复兴，总之好多站都会转车嘅。 哦，系 你要慢慢研，真系研究嘅。我觉得呢样嘢真系 你搭惯嗰个站咧，就非常之方便。 有阵时你可以向北行。去嗰個地方，或者向南行， 即係中間行， 係 啊，係。 即係我舉個例，如果香港地鐵由呢個荔枝角起條鐵路係去到樂富咁啦，咁其實已經減輕咗你太子站個轉車嗰個壓力，已經分散咗。又舉例話，譬如話而家叫南島港島線，舉例啊，佢一走出嚟咧，唔係去金鐘嘅，係去銅鑼灣嘅，即係我唔講其他工程問題啊。咁唔使全部集中喺 金鐘，分流咗係啊。 啲如果佢香港係咁做咧，香港就真係好方便啦。但係冇啊嘛，佢全部。 逼晒一个站， 逼喺金钟嗰边， 等多两班车咯。咁嗰啲官员咧，咁你就知道香港地铁其实就真系好唔方便咯。 不过香港地铁系咪因为佢系香港地方嘅即系嘅环境嘅问题？佢嗰只唔系一个环状线咁样嚟做咧，佢系一个辐射性做噶嘛，所以变咗你好多交汇点啊集中咗喺中间某几个站。佢唔似即系某啲地方，其他世界各地嘅大城市都系噶。如果你系环状线咧，就好多。变咗好多辐射线咧，你都可以串联到。 嗯， 吓、啊，好似台北就系好典型嘅一个，好多都系环状线。 其实呢个你都系睇政府做唔做啫。你九龙区你都可以整个圈嘅啫，有心、哦、有心去做，点解唔得啫？你而家譬如你由九龙站出去旺角，几鬼麻烦咧？ 系 点解冇一条可以去到嘅铁路咧？呢啲即系呢啲啊，唔讲唔批评啦，即系 大比较下啫， 公正咁客观去比较啫。咁香港地铁。真系冇台北捷运咁方便啦，呢个系事实嘅。尤其是而家开埋机铁添啊，机捷啦应该话。 不过我觉得我话香港方便就系最主要就系佢，佢串联咗好多嗰啲密集式嗰啲商场啊，有啲地方啊，变咗你唔使再搭完地铁，跟住又要再转乘车，有好多你可以乘地铁跟住行两步，或者附近已经有好多你想去嘅嘢，譬如太古城啊咁啊，上去就成扎嗰啲。商场乜都有齐噶啦，你去咩站，梗系附近又系好旺噶啦，旺角、太子咁样。 咁呢个一定噶啦，呢个啲地产商咁唔俾你开地铁站都点得啊，大佬？特别为一个地产项目都开条铁路入去康城啦。 啊，咁啊系， 系嘛？ 咁啊，呢边个恶 啫？ 呢个就系好唔同嘅咁就。 咁我唔好理佢咩原因啦。咁你话讲到话去商场咧，咁香港地铁就可以直接去到嘅，反而台北就未必嘅。 系。 咁另外一個啦，咁就係除咗地鐵之外咧，台灣同香港係咩唔同？有一樣嘢就係話，因為香港係一個城市嚟嘅，我嘅意思就係話，香港基本上咧，你好少會坐到啲長途巴，比起上嚟，譬如我而家從台北去台中，台中去台南，我可以搭嗰啲統聯，嚇、 哦 啊、國光號，咁好平嘅啫，咁香港係冇嘅，因為香港市啊嘛，如果要搭嗰啲有嗰啲，咪離開去廣州咯。去深圳、去東莞嗰啲長途巴有嗰啲巴士咧、我覺得非常之難受。喺大陸嗰啲， 咁嗰啲叫跨境、啊、跨境 關香港事啦。唔係我意思話，因為香港係一個市啊嘛，而台灣我哋而家講緊係一個台灣島係好多個市啊嘛。而嗰啲車其實我唔搭高鐵，唔搭火車，我可以選擇嗰啲車去到台南、台北啊。台中嗰啲，咁香港啊嗰啲就 嗰啲都方便嘅， 同你搭嗰啲， 同埋真係好平嘅嗰啲。 所以我哋集中講翻啲市內交通咯， 市內交通嘅。 咁啊，另外的士啦，的士啊，台灣比較興啊，可能係 台灣幾種嘅的士 size 嘅喎，即係有啲係成架嗰啲 貨嘅，唔係貨， 嗰啲輪椅都可以擺落去。 哦，嗰啲係大架啲嘅休旅車啦，叫。可能的士可能台北好少少，其實台北以外好多都係 call 車嘅。的士都系 call 车为主啊， 我就因为我自己有揸车，所以就好少搭的士嘅。 我成日台北嘛， 但系基本上我觉得台湾搭的士都好方便啦，唔使话惊。即系我喺市内啦，成日台中、台北都好啦，即系唔似以前嘅年代咧，就系要讲价嘅。 哦，以前系啊， 系嘛？ 以前叫咩？桥大要讲价翻去， 系啊，要讲价好麻烦，有啲地方佢唔去啊，各样咁。而家就唔系嘅，随手拦都应该大部分都去都冇乜问题。咁方便好多嘅都啊！ 咁呢样嘢好似好嗰啲嘅，而家嗰啲司机拣客冇咁严重。 因为而家大部分而家都冇乜客啊嘛，可能咁样冇得好拣噶啦。 有一样嘢就系、是、好似台湾喺台北有，其他台中啊嗰啲台南啊冇，系类似一啲细巴士，就好似香港啲 van 仔咁咯。 小巴嗰啲 系啊，台北好似 台中都有， 台中都有， 有 佢大格， 佢高铁咪？ 呢个我唔知嘅， 系 高铁站 多。 系唔多嘅， 佢系咯，嗰啲好少嘅。 好少，好少，我都坐过一次去。 但系佢系属于巴士咯，都系。 啊，属于巴士。 佢属于巴士公司嘅。 啊，咁你講到 van 仔呢樣嘢，咁啊，台灣香港最 van 仔 啊， 經典啊， 台灣冇 van 仔啊嘛 ，van 仔呢樣交通工具係一個經典，香港經典嚟嘅。 香港佢 van 仔好處就係可能就係補償咗啲巴士地鐵去唔到嘅地方，比較冷門啲，佢咪可以兜埋咯。咁啊，隨時落車，隨時上車， 24小時添啊，仲 有好多， 同埋趕時間啦， 一定可以去到旺角太子。 喂，講起呢樣嘢，台灣嘅交通工具，即係除咗台長途嗰啲啊，市內嗰啲啊，好似除咗的士之外，冇24小時嘅交通喎。 台中有一班巴士有嘅， 嚇、啊，台中有一班， 有一班巴士 係機場嘅。 台北都有一兩班巴士咧，就好少。 有， 我喺台北都有。 中港就知，即係中港路嗰邊咧，即係而家台灣大道咧有嘅，有一班唯一有一班，但係等好耐嘅， 去邊？ 半個鐘頭一班，或者唔知一個鐘嘅，好耐。 去邊嘅？ 係火車站嚟，跟住去到唔知台。沙鹿啊，嗰边 系咩？ 系啊， 咁远啊， 好远噶， 即系半夜都搭到噶， 半夜搭到嘅。 哦，呢样嘢我都要 check 下喎。 半个钟定一个钟噶？ 因为香港嚟讲比较多啲通宵巴噶嘛， 亡命 van 啊嗰啲， 仲有亡命小巴一定有啦。 有噶，唔知台中系58号定几号噶？唔记得咗。 哦， 廿四小时。 咁我知道台北都有少量嘅系行通宵巴士嘅，不过就真系好少好少。所以半夜咧，如果搭车真系得的士嘅啫。 台湾好难噶。台灣本身夜生活啊，各方面都冇香港咁繁榮啦，咁多樣化。 所以啲人咪夜晚飲酒，咪自己揸車咯。 自己揸車咯， 咁咪 所以危險啲。 好多問題出現咗。 咁啊，情有可原嘅，要飲酒應酬啊嘛，嗰、那個議員講嘅。 哦，咁即係側邊嗰個啊？ 咁又唔識揾人揸車。 就打交嗰個啊，飲完酒。 總之佢話好多人即係中午都係應酬飲酒嘅啫。咁如果啲警察喺嗰啲路口嗰度特登去捉咧，係好 唔啱 咁咯。咁啊，系咯，咁啊，夜晚黑搭车比较麻烦啦，就真系得的士咯。 系啊，所以变咗，尤其是有阵时我就算唔揸车，咁我要譬如坐高铁或者要坐巴士去台北啊，或者去南部啊，咁我都会有阵时譬如去坐高铁，我都会揸下车去到高铁站停低，跟住咧就搭佢高铁去南部，做完嘢可能翻嚟好夜噶啦，十点几十一点焗住咧坐的士好烦噶嘛，咁我揸翻自己嘅车出翻嚟 OK。系会咁样做嘅， 我都有阵时会系咁咯，揸去高铁站、啊、 方便啲咯， 平过来回的士啊嘛， 梗系啦， 佢嗰啲高铁接驳巴士，我记得都唔方便，站又少。 啊，同埋而家咧有一个方式几好嘅，譬如我而家有阵时去香港，我揸车去到机场停噶， 我揸去香港， 唔系即系坐飞机去香港，咁我会揸车由屋企去到机场， 咁你嗰个停车费咪好用？ 其实唔会，你仲平过你搭的士。佢哋三日四日嚟讲咁样计咧，咁嗰度停嗰度咧系断日嘅，一日80蚊 吓咁平， 系啊， 对面嗰啲咯，机场对面嗰啲， 台中机场对面就系噶，成扎嘅好多噶，任你停嘅，80蚊一日，咁你停三日几多钱啫？200零蚊，平过你坐的士来回啦，系嘛，系咪先？所以我而家如果系短时间即系出埠啊嗰啲咧，我就揸车去到停车场，即系机场嘅停车场，就真系抵玩好多噶啦。 嗯 咁你可以唔使限住時間，哇！我趕翻嚟啊，如果咪冇巴士嗰樣，好煩。 我就要咯，我因為冇車 啊。係啊，你冇即係你冇揸車就 日頭機咯，定要夜晚機就冇車。 啊， 咁啊，交通工具除咗以上就仲有最大分別就 依度冇電車或者 冇渡輪咯， 咩輕軌即係咩輕即係 輕鐵 咩輕鐵 有啊，而家高雄有啊，輕軌啊， 高雄有啊， 高雄有 輕軌啊， 嗰個係觀光用嘅啫，嗰啲佢停啲地方咁。 每 一般人唔会人搭噶，系啊， 佢而家 仲减班添啦，早期因为太少人搭啦，佢咪减班。咪、 哦、 高雄嘅情况系特殊啲嘅，佢系特登要揾好多嗰啲唔同，即系捷运就夹硬起啦，听讲话轻铁啦，跟住话要引进嗰啲嘛双层巴士系观光用嘅，即系佢特殊嘅用途嘅唔同嘅吓。咁仲有咩？坐飞机啦。内陆机咧， 香港冇内陆机喎， 所以咪 香港咪台湾系超多一个咁细嘅台湾，周围都有机场。 系啊， 每个市系咪啊？嗰啲县啊都有。 但系当然每个地方嘅机场唔一定好多班次，或者好多地方去得到啦。但系主要嗰啲即系观光啊，嗰啲偏僻啲一定会去嘅。 台南有机场、啊， 以台中飞嘅内陆机啦，有边几个啊？即系可以去得到。 花莲 啦，一定去到啦。 金门咯、 啊，金门啦、 啊， 澎湖啦、 啊，马公啊， 系咯。咁其实以前 有台北高雄， 高雄都有嘅，而家好似取消咗。 冇咗啦，高铁空咗车冇耐就冇人搭啊，个个搭晒高铁啦，边人搭飞机啊？ 系啊。 不过我坐过一次，坐澎湖啊，定系咩咧？哇，嗰啲落陆机都几好嘅， 好刺激啊！ 好刺激啊！内旋桨嘅，系啊，夹夹夹咁样嘅， 系啊。 跟住咧，成 包花生 嘅，成日包机嘅，因为冇乜人坐。 有包花生， 成架机啦，得两三个人都照飞嘅，啊。 咁你停嗰班次都要飞噶啦， 系 承诺 嘅。咁啊，最多咪飞飞下住咁嘅啫， 唔 会嘅。 好似松山机场嗰次之前， 嗰下嘢真系 复兴航空嗰单嘢，即系都架的士添啊。咁香港交通有咩同呢边最大分别啊？除咗地铁冇渡轮啦，首先即系呢度都有渡轮嘅，真系好少咯。 但观光渡轮 啊，即系冇乜用渡轮 嘅。其实我次次都感觉到嘅，因为我成日带我老婆仔女去香港玩啊，或者住啊咁样嘅。最大嘅分别就系去到香港咧，一定成日行路嘅，行路嘅次数好高嘅，啊。但喺台湾咧，好少行路， 懒得揸个电单车出街啦。 行路街好多揸个电单车，咦飞嘅，跟住买啲 嘢租鸡翻嚟 咁样嘅吓，即系都懒得行嘅几个街口。咁最大可能分别系呢度咯。次次去到香港咧，就系、是、我喺台湾一年嘅行嘅路嘅量咧，喺香港系一个礼拜行晒嘅。 其实我以我所知，你屋企嘅所在地咧，地铁站行翻屋企都一段距离， 一段距离噶， 系啊。虽然号称地铁上盖， 系唔系上盖附近，附近上盖就好近啦。 总之我记得系有一段路嘅， 一段路噶都系。 所以香港，香港中意行啊嘛。 哦，不过香港人可能养车啊，或者养电单车都成本高咧，又唔同嘅。 同埋香港巴士虽然话方便啫，你一样嘢呢样嘢一定要讲啊，除非你好熟， 系 如果唔系咧真系好麻烦。等于我。而家翻香港住酒店噶嘛，利敦道咁长，譬如我想搭巴士去， 搭地铁好过， 去边度边度？究竟我向左会近啲嘅巴士站，定向右行咧？ 哦， 唔知嘅， 因为巴士本身系兜嚟兜， 因为巴士站好远噶嘛。 而家好似有啲 apps 可以， 好似最近有啲 apps 啦 ，OK 噶啦。 咁呢个最近先有啫，咁但系我之前几次翻去系好彷徨啊，究竟行边边会近啲咧？可能行到死先。啱啱原来 后边 呢度一个站噶啦，我唔知道，跟住向嗰边行，咁咪下一个站咯，咪真系要 傻瓜啦。 跟越行越，咦，一架车又走咗咯， 系 咯，又走埋， 行到已经走咗咯，咁即系呢样嘢就比较麻烦啲。相对地，台湾啲巴士站咧，我觉得密啲嘅，觉得啦， 台中啦， 台北都好近嘅一个站，个个路口都一定有嘅。台北直啊啲路。 哦，台北都密噶，而家 系啊，台北巴士就好密，我台北都会落落 台 北巴士。 因为佢有嗰条咩嘛， 叫做中港路嗰啲系咯，咁都密嘅。咁即系除咗某啲位会远啲之外，其实基本上都密嘅。你唔似弥敦道啊咁有啲远咯。 O K， 咁啊，大概我哋睇到咁啦，基本上啲交通工具啊呢啲咁样啦， 俾大家多啲了解下， 叫大不同啦。咁睇下唔知你中唔中意呢类咁啊。如果有兴趣嘅，你咪迟啲开个节目，专讲台港大不同咯。有咩究竟咩唔同啊？文化上或者好多古灵精怪，俾多啲意见啦。OK， 咁啊到此为止啦， 拜拜， 下次见， 拜拜。